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地爱我便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，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你自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又见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， 是不是

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就算充满了苦与悲，也不告诉谁。 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？ 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